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七到五十节。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，聚拢各样的水族，水网既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，捡好的再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我们很高兴今天由我们的主任牧师史牧师来证道。证道的经文是在渔翁撒网，做得人如得鱼。 好，弟兄姊妹主内平安，咁家中弟兄姊妹大家都平安。咁啊，有冇发觉有咩唔同咗啊？个个都发现都剪咗头发喎。系啊，因为我咧就冒上咗生命嘅危险啦吓，就俾师母咧就帮我剪头发。咁啊，我都一路剪我都好惊心动魄嘅，觉得即系，总之你明啦吓，即系做弟兄嘅俾太太剪过头发，你都明白嗰种惊险嘅状况。不过咧，为咗所爱嘅咧，值得嘅。冒上生命危险都值得嘅。咁如果你为咗耶稣，耶稣系咪你所爱咧？你为耶稣付上一切，值唔值得？求主帮助我哋，我哋一起去祈祷。主，我哋求你去帮助我哋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我哋所宝贵嘅。求你让我哋去珍惜你是我哋最爱嘅主，让我哋愿意学习点样去为主你去摆上，帮助我哋更加明白你嘅圣经，让我哋能够去实现你自己说话里边咧嗰种嘅宝贵。求你就带领我哋听我哋祈祷，奉耶稣名字而求，阿门。好，咁今天咧同大家咧去读嘅圣经咧就系嚟自马太福音啦，第十三章吓，一个四十七至到五十节，好短一四节圣经。不过咧就希望调整下大家嘅期望先啊，四节圣经我会讲得好复杂嘅，就系咁先证明咗咧啊，即系神嘅话语好有料到啊，即系好复杂嘅。咁但系当你要去理解嘅时候咧，首先我哋有少少重温先啦。咁咧，其實咧 ，so far 咧，即係到而家啦嚇，嚟咗同大家咧去分享過好多篇信息。咁信息咧都係嚟自咧耶穌嘅比喻。咁啊，首先你有少少重温啦。我哋話咧耶穌咧好期待咧我哋去明白嚇天國神嘅國係點樣樣嘅。咁所以佢用好多嘅比喻，一啲咧生活日常嘅所有嘢，讓我哋明白天國係點嘅。咁啊，包括咗我哋講個財主嘅比喻啦嚇。咁我哋講緊假富貴真生命，講緊咧原來咧，我哋唔係關注嗰個錢財，有陣時咧，我哋更加知道即係關注我哋嘅靈魂咧係好重要嘅。財幹嘅比喻講緊咧有一個、兩個同埋五個嘅他連德 talent 係咪？我點樣去服侍佢定係收埋佢咧？嚇，童女嘅比喻就講到咧嚇嗰個嘅新郎咧。不知几时翻嚟吓，翻嚟嘅时候就会闩门噶啦。我哋有冇警醒去等候咧？咁啊，半夜求饼呢个比喻里边就讲到我哋祈祷嘅态度。我哋咧一方面我哋要尽力去祈祷向神咧讲我哋嘅需要，但系同时间我哋要尊重咧上帝，佢有权决定俾唔俾我哋，或者佢觉得系乜嘢系最适合去俾我哋。咁啊，葡萄园嘅工人就讲到，即系嚟到葡萄园打工咧，咩钟数都能够咧享受到咧一日嘅工钱。这个工钱不是我们赚回来的，因为呢、那个主人是比超过我们所想所求，是不是我们应得的。我们在上帝里面的恩典都是呢上帝白白赐给我们。跟着也都讲到撒种的比喻，讲到就是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撒种的种在不同的地方，有些被人担了，有些在荆棘里面，有些就长三十倍、六十倍、一百倍。最后呢上早啲呢就係啱啱讲到就係即係两个饶恕几多次嘅比喻啦，咁呢个比较大家近啲啦。咁所以呢其实都继续呢去思考耶稣嘅比喻。特别今天呢我哋去分享嘅就係一个撒网嘅比喻。呢、这个撒网嘅比喻里面呢係最多人呢成日都会误用咗啦，或者呢我哋唔好用心去諗一諗个经文里面呢嘅背景。咁所以呢我好希望呢我哋翻教会嘅人呢你自己都要講得明聖經，或者要清楚聖經，唔好誤用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嘅信仰咧，其實就係好歪曲嘅，好扭曲嘅，好砌翻嚟嘅。咁求主咧幫助我哋。讀嘅經文咧就你即係四節聖經，我咧想再讀一次，俾大家去加深啲嘅印象。聖經話咧，天國又好像撒網嘅喺海裏邊，聚攏各樣嘅水族，網既滿了，人就拉上岸來。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所丢在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四节圣经，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来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段落。十三章里面其实就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因为原来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，由第一节开始直到最后，即是这里去到54节的时候，其实是耶稣讲了一连串的比喻。耶稣为什么要讲一连串的比喻呢？因为如果你看回在第十一节呢，十三章十一节就很清楚，因为耶稣就要讲天国的奥秘，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不让在当中听到的法利赛人，一些这样的拒绝上帝的人去听得明白，希望跟随耶稣的人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。奥秘就是讲一个收埋了的秘密，现在特别向你去揭示这个秘密。耶稣就很想我们跟随上帝的人能够明白这个秘密。所以在十三章一节开始的时候，耶稣就开始就在房子里面出来，在房里面出来去到海边，跟很多人那里有很多人聚集。上次讲到了，耶稣就坐在船上面，人就站在岸上面，耶稣就讲比喻。在那里讲了七个的比喻，其中呢头那四个比喻呢就是在房子出面讲的，在房子出面讲的。而当讲这四个比喻的时候呢，特别就是在第一个比喻的时候，门徒都问耶稣，你讲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当时在第十八节圣经就说，耶稣就亲自解释这个比喻，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。耶稣有清楚解释撒种的比喻，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撒种里面那四个的处境，耶稣有解释的，是吧？跟着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，就跟着讲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。当耶稣讲完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的时候，其实耶稣没有当时即刻解释到。但是当你看回圣经，你就会发现，就是当耶稣离开，讲完这四个比喻，离开众人回入屋的时候，门徒跟入屋的时候，耶稣就在第36节就解释回第二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。所以呢，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，是耶稣最多解释比喻是代表什么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有时读圣经读耶稣的比喻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耶稣讲一些活生生的事物是一些我们熟悉的东西，但你要明白这些东西指向天国的什么呢，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。所以撒种里面就讲了怎样回应上帝的道了。跟着去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的时候，在第36节就耶稣就解释，去到跟着第36节之后，耶稣回入屋的时候，原来继续跟门徒讲比喻。当中就讲了三个的比喻，包括了宝贝、珠子和撒网。直至到讲完撒网的比喻之后，去到第53、54节就说，耶稣讲完这一堆的比喻就离开那里，去到自己的家乡。你很清楚呢，这里是七个比喻是相关，是耶稣谈一堆东西的时候一路顺住讲的，所以之间呢是有一个的关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去讲这个撒网的比喻的时候，盼望呢我们都能够掌握当中的关系，我们能够清楚怎样去理解这一段圣经。47节，耶稣说天国好像撒网在海里面，讲一个他们很熟悉的渔夫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刚刚才在外面，耶稣坐在船上面，门徒在岸上面，他们很清楚他们的生活就是捕鱼是很重要的。因为耶稣就是在加利利湖里面，那里呢附近呢是宣扬他的信息，传他的道，就在上面的地方，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撒网的处境。当然这段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撒网是一个怎样的撒网呢？我看一些网上的研究就讲的，其实撒网有两种主要的方式，就是在当时来讲呢，人捉鱼呢有两种的方式。第一种就是什么呢？好像这里这样，有个人揸住个网跟着撒出去。我网上面我都去看了研究一下，原来都要很用心去做的，因为呢原来网呢要逐啲逐啲逐啲收，收好个网定到呢好像一格格接起接起，不可以棘住的，接得好靓之后就一边揸头一边揸尾。而个网呢的底部呢其实有些圆在这里，那些圆是令到有些重量可以坠下去的， 咁咧，我琴日就睇咗個片，點樣教點樣撒網，大家學下啦喎。咁咧就好簡單啫，揸住頭揸住尾，就點樣咧？先去擺上前邊，跟住揈喺後邊，哇！就係咁啦，係咪好似都係推圓球嗰啲咁啊？好即係好型咁樣嚇。因為你當你咁樣一順住揈出嚟嘅時候咧，咁個網就咁樣散開啦。咁原來咧就係咁嘅方式，就係第一種撒網嘅方式。呢種方式有咩唔好呢？就是 one man band， 一個人嘅啫，即係一個人咧。如果自己啊，即係捉魚咧，就係咁樣咧，撒一個網，捉完咧就啲魚沉咗落去之後，就索翻緊個網，就捉啲魚上嚟。咁但係咧，你發現咧，你如果個網太大咧，你唔夠力揈出去嘅，嚇，即係你同埋你個網太細咧，調翻轉你揈嘅範圍都好有限嘅，所以個魚獲咧就少啲嘅。但是耶稣讲的这里应该讲的比喻里面讲的是其实是讲捉到很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耶稣的时代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杀捉鱼的方式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拖网。拖网就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记得圣经里面讲的耶稣呢，即是讲彼得他们呢，都是几只船一起出动去捉鱼的。他们怎样做法呢？就最简单你想象，就是有两只船，跟着中间有个网，将个网扔落去海里面。咁落去個網海落海裏邊嘅時候，個原理就係個最底底嗰度咧，有啲圓喺度啦，沉住個重量，係咪就可以落到個湖咧好底嘅地方？但係同時間咧，你個網咧係喺啲船上面嘅，代表乜嘢啊？你喺船上面好高嘅地方咧，就已經拉開咗個網，而下邊咧就沉到好底，代表咗咩啊？個網個口咧可以抹到好大、好大、好大。特別當你兩隻船拉得開遠啲距離咧，你個拉拉出嚟嘅範圍就好大好大，咁樣咧就咩啊？就魚獲就會豐富啲啦。所以耶穌一講呢個比喻嘅時候，正正好就係講緊嚇，即係啲漁夫就係要咁樣去，為咗要一網打盡咧，就一齊合作拉一個最大嘅網去將啲魚捉翻嚟。結果咧就點啊？就能夠捉到好多好多嘅魚。这里说呢度话咧，聚拢各样嘅水族，聚集咗好多唔同嘅鱼获。咁根据一啲嘅学者研究，就系喺加利利湖咧里边咧出产嘅鱼咧，起码有五十几种，啊，有大有细，啊，而当中就系当佢哋咁样铺出一个咁大嘅网嘅时候，喺上边嘅啲鱼又捉到，下边嗰啲又捉到，左右嘅网都能够捉埋其他嘅鱼。所以呢段圣经正正好就系讲紧，啊，喺度。耶稣说原来这个捉鱼的过程里面捉到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鱼，各样水族。跟着说当这些鱼捉到之后就什么网既满了，个网满了。跟着人拎上岸了，坐低就怎样，要摊回去看看鱼捉到什么鱼咯，看到今天有什么收获咯。当看到什么收获的时候，跟着有一句很重要的就是什么，揀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。你有没想过为什么打鱼的人捉完一大堆鱼，为什么不是全部鱼都拿去卖呢？啊，没价值的，有些是吧，有些是鱼毛仔来的，是吧？特别你要知道加利利湖其实不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湖来的。所以如果你吃晒那些捉晒，你不留一些就是去给它繁殖，其实就冇嘅，啊，所以咧，喺香港里边咧打鱼都有休渔期，啊，咁啊，我自己上网睇下 Florida 咧，嗱 Florida 都有好多限制嘅吓，你即系钓鱼嗰啲吓 ，OK， 咁啊讲到话咧，即系有好多唔同嘅鱼啦，我特别见到，譬如呢一条咧，呢条鱼咧，原来都几大条嘅，吓，呢条鱼里边咧就叫做咩 ，Black Drum 啊，吓 ，OK， 哇，我就唔识嘅，不过我就系见得到佢就话咧，佢个 size limit。它有一個尺寸的限制的，當你要捉到這些魚的時候，就是什麼呢？不可以少過14寸，不可以多過24寸。而且呢，每一天就是什麼呢？就是說daily recreation bag， 就是那個袋子的容量，它說 5 per person per day， 就是你每一天只可以收，就是拿某一個數量的魚。那我想這裡正正好說的就是不單止這種的魚，其實有很多的魚都是，所以你看得到對於即捉魚的人來說，其實他都會選擇的，他不會所有都要的， 有一些对于他来说呢是这刻没有用，或者甚至乎是根本上就真的没有用，卖不出钱的。所以这段圣经正好就是讲着撒网的人撒完之后他要揀一些的鱼，有一些的鱼就是好的，就收在器具里面拿出来用或者卖，而有一些什么不好的就扔回去，扔回去。耶稣在47-48节里面就是讲着一个这样的处境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听完耶稣讲完这个比喻，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原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了。49-50节，耶稣说世界的末了都是这样，世界的终结的时候都是这样，原来天使都会出来，就在义人之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就是说在义人里面揀回恶人出来，怎么丢在火炉里面，在那里的人在那里的必要哀哭切齿，那些被扔出来在火炉里面的人必要哀哭切齿。所以这段比喻耶稣就很清楚解释，就是什么呢？原来这个打鱼捕鱼的处境，捕完鱼之后揀好的揀坏呢，就等于天使，上帝吩咐天使就是在一班人里面当中，主要是一班义人里面抽回一些恶人，一些不好的抽回出来，以至到丢在火炉里面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。耶稣就解释这样了，那就明白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是不是真的明白了？我试试再讲解多一点。第一，我很想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，因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多人都错误引用这段圣经的。我盼望你是，即是我牧养的弟兄姊妹，你不会错这个地方。就是这里说这个段落就是讲世界的末了的处境，以至到跟着天使就去将这些鱼呢，这些人呢分做好的义人和恶人。但是呢留意到这段圣经呢不可以引用做什么呢？就是不可以引用那句说话，就是什么？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我想讲就是很多人一见到打鱼、这个比喻一讲打鱼又捉到鱼又分到鱼，那还不是想起耶稣和彼得讲那个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吗？原来呢我们经常都乱咁引用圣经，你一听到打鱼的事，咪仲得人如得鱼，咪打鱼咯。但我想话俾你听，呢段圣经唔系咁用法嘅。点解呢？耶稣嗌彼得得人如得鱼嘅时候，就系、是、彼得而家就要出去为耶稣去带好多人信耶稣嘛，系咪？系讲紧当下耶稣彼得嘅生命就系做呢样嘢嘛，佢一生就要为耶稣去带领好多人咧信主嘛。但呢段圣经系讲紧世界嘅末了啊。去到世界的终结的时候，是远远在彼得的日期之后很久很久的日子。所以呢我们要留意，我们读圣经就是要去小心，我们每一听到有些字眼相同，就必然是用这样相关引用一个这样的、经文、所以这段圣经不是说叫我们、就是做基督徒要去传福音，搞清楚了，这段圣经不是叫我们立刻传福音得人如得鱼，这里讲的天使去做这样分类。所以呢这段圣经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似乎就在于揀、okay? 天使揀，揀完之后就有个结果，就是这段圣经的重点了。好，那我就试试从这个的观点我再想一想，这段圣经要我们留意什么呢？这段圣经要我们留意的就是在第50节里面讲的，就是丢在火炉里面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这件事，就是讲那些恶人要被人扔在火炉里面嘛，要哀哭切齿，喊到死了嘛。但是你如果读回整个马太福音13章，你留意不是第一次讲这句说话，不是第一次讲这句说话，是在第42节有讲这句说话。42节有讲，代表什么呢？是一个回应。这个重复是表明了一种回应，就是说当你明白撒网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回应上面42节讲的东西，有些人都要丢在火炉里面要哀哭切齿。13章42节又讲哪一件事情呢？ 如果当你睇翻经文嘅前文后理，你会知道四十二节就系讲紧回应翻头先第二个嘅比喻，就系麦子同埋稗子嘅比喻，就系24-30节麦子同埋稗子嘅比喻。但系耶稣解释麦子同埋稗子嘅比喻嘅时候咧，就喺36-43节，而呢个42节就喺呢一个解释里边。我想讲咩咧？就系如果当你要去明白呢一段圣经讲咩嘅时候，你要睇埋第二个比喻，因为第二个比喻都系讲紧丢喺火炉里边要哀哭切齿。所以我当你睇埋个大图画之后，睇埋耶稣呢个天国嘅奥秘嘅时候嘅第二个比喻咧，你就明白究竟耶稣想讲乜嘢。喺嗰、那个麦子同埋稗子嘅比喻嘅就喺24-30节，简单嚟讲就系有人杀种喺个田里边吓，跟住咧啊有仇敌半夜咧就将一啲稗子咧杀喺个田里边，令到咧稗子同埋麦子咧混埋一齐。混埋一齐之后，跟住结果咧就慢慢长大啦。长大咗出嚟就发现，咦，原来有啲嘅稗子咧混喺嗰个麦子里边。于是就问个主人点样处理啊？啊，咁主人就话29-30节，啊，唔使掹走佢哋字，因为而家掹走佢咧，连麦子咧都会掹埋出嚟，容许两样一齐生长，等到收割嘅时候咧，就先至一次过收出嚟，就将麦稗子咧。就抌喺火里边，跟住麦子咧就留翻喺仓里边。你听得明个相似吗？好嘅就麦子留翻喺个仓里边收埋佢，唔好嘅就抌走佢。呢两个就系嗰个比喻相关。咁当然补充少少就系麦子同埋稗子点解会可以混埋喺其中咧？因为佢嘅样咧都系有啲似嘅。你会见得到左边啊黄黄地嗰个咧就系麦啦，大麦。右边呢绿色的幅就是那个稗子，发现都是这样一天天这样竖起，跟着一粒粒这样。所以呢要在它成长的初期呢未必那么容易分辨得到的。到大一点呢就开始分辨到它们的分别。Okay? 但当它已经大到一个分别到分别的时候，就未必会立刻将它拔走。好，跟着再理解就是，所以跟着我解释就重要了。跟住嘅解釋就喺第36-43節，我想再去快啲，就係簡單嚟講，耶穌就解釋曬每一樣嘢代表乜嘢，比喻啊嘛，每一樣嘢都有個對應嘅嘢嘛。原來麥子同埋稗子嘅時候講緊收割嘅時候，收割嘅時候，收割麥子稗子嘅時候，原來耶穌好清楚解釋就係世界嘅末了。頭先咪講過世界嘅末了啦。跟住原来杀好种嘅就系人子，杀种嗰个地方就系咩啊？那个田地就系嗰个世界。OK， 而杀稗子咧，嗰啲个仇敌就系咩啊？就系魔鬼。即系喺呢个世界里边，喺呢个田地里边，有杀好种嘅就系神，就系人子；有杀坏种嘅就系魔鬼。喺呢个地里边，佢哋一齐都会有生长，混喺其中。直至到有一日时间到就是什么，有一个收割的人，这段圣经就解释是天使。而那些被收回来的好种或者那些的麦子就是什么呢？这段圣经解释它就是天国之子。而那些稗子就是恶者之子。那你就明白了。所以当你将这两段圣经加起来就很清楚，你就知道这段圣经说什么了。当你们将这两个比喻对比之后，你发现大家都是讲世界的末了的时候，世界终结的时候，天使会出来去揀去挑选，就是什么呢？挑选好的，就是怎样叫好呢？就是这里讲的麦子或者一些好的种，就是什么？天国之子或者叫义人，记住了，天国之子或者义人。而另外一種就是什麼？叫惡者之子，或者在撒母的比喻裡面叫做惡人。這兩類人就是這裡聖經裡面所要去給我們那個的方向和個解釋。耶穌今天要我們明白世界的終結有這個時刻，okay？ 有好有壞，但我們都會問一個問題，為什麼不早點去對付壞人呢？為什麼不早點去對付魔鬼撒旦呢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对付呢这些邪恶之子呢？在这个比喻里面其实已经解释了。那个主人容许这些东西继续在这里，免得 拔出来的时候就破坏了好那些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世代里面，你会知道，你看到为什么不是过，为什么上帝不早点将我们的好的就收回上天堂，剩下的不好的现在就快点灭掉他们。上帝不是这样的计划。上帝要我们、仍然留在这个世上面，跟其他这些讲的恶者之子恶人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。神有去的时间不是这个时间。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怎样能保住我们的身份呢，就重要。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再想，我们看看个结局先。好了，我们去到最后就是讲撒网的比喻里面恶人的结局是什么。恶人的结局你要将前面第二个比喻里面的加埋一起看，你就明白了。恶人的结局就是怎样呢，丢在火炉里面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。在切齿就是代表了就是被拔出来扎成捆要烧。这里说呢，天使就都要怎样，叫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这些呢，在他的国里面挑出来丢在火炉里面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。弟兄姊妹，原来耶稣很清楚说这个世界的终结，恶人是要面对审判的。今天我们有一个习惯，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审判官，我们很希望我们眼里面不顺眼的人呢就快点审判他。但是上帝有他的时间。上帝说一些属于魔鬼撒旦一些恶者，上帝有他的时间去对他们作出审判，他们要面对那种被火去烧的状况。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很难想象怎样去被火，或者怎样面对那种、在、审判里面的时候那种的火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认识这个地方、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叫土库曼的地方。土库曼在哪里呢，就是在、你想象一下个地图，中国的西边、中国的中国大，中国的西边过多两个国家仔，跟着就在伊朗上面那里、那个位置就是土库曼了。这里讲的什么呢，就是原来在1971年的时候呢，曾经呢、就是你的世界资源缺乏嘛、当时的前俄罗斯呢、即苏联呢、他们苏联就是、派了一些探油部队呢就去到这个土库曼的地方、特别在这个、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地方里面呢，他就希望探下有没有石油。于是那些探究队伍呢就在转地下转转下呢，就发现他转了个什么呢，转了个、土坑、土坑即是空间有个很多空位的上面就、土啦。他一转的时候转什么，就转烂了上面，跟着整个呢就突晒出来了。跟着他们发现他们未找到石油以前呢，原来发现在个土坑里面呢有很多天然气、那些天然气呢即是好多多到呢就他们觉得会不会即有毒啦、太大定太多啦、还有呢即他们很想即怕呢这些、即天然气会流走啦。结果呢他们想了一种方法，怎样令到这些天然气即不会、散播出去影响其他人呢，就有一个人就说我点一个火头下去。你们想象一下，点一支火柴，一支火柴而已，扔下去，咁等佢烧咗嗰啲气呢，咁就一两个礼拜后就冇晒啦。就是这个火柴叮一下，结果呢一烧就烧了52年，到现在都还在烧。我们没想过一个火可以烧52年，可能我们都没想过原来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，那个地狱的火呢都可以烧很久，50多年，即是我出世这么久就差不多这么久了。如果这么多年都是不断烧，面对上帝的审判是何其悲哀。这里正正好讲的就是，原来当人在终极的时候，他就面对一个审判，就是被上帝的永火呢去烧，烧得断，直至到一路一路烧下去，这个就是恶人的结局。耶稣就告诉门徒，恶人就是这样了。当然我今天问一个问题，你们是不是恶人啊？你问一问，你是不是恶人啊？通常啲人哋话：，唔系，我好好嘅，我好好嘅，系咪？我好善良嘅， 从来都冇人，好少人特登话自己系恶人嘅，系咪？咁如果你唔系恶人，你系咪就等于系义人呢？嗱，呢个好值得问嘅问题。唔系恶人系咪就等于义人呢？调翻转，如果你唔能够归入义人嘅话，其实可能你系恶人。咁如果我再咁问你，你系咪恶人啊？会唔会唔同咗咧？你嘅答案系啊。耶稣原来在讲一个天国的奥秘里面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终结的时候，我们要面对一个上帝的拣选。上帝就在我们里面去找回哪一个是真的能够最后成为真正的义人，哪个是恶人。恶人就要被这样去挑到去、被烧了。义人呢？义人是怎样呢？义人的福气就是什么呢？能够被收藏在那个仓里面。因为如果你只看49节，其实没有讲到义人的结局的，只看撒种比喻是见不到义人的结局，唯有你看完第二个比喻，你知道义人是有结局的。义人是有结局的，就是被收在那个仓里面。43节说义人的结局是什么呢？在父的国里面。如果你看到天国的比喻的话，能够成为义人就能够在天国，在神的国里面。而且说你义人要怎样呢？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。所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是不是在神的国里面？你是不是肯定神的国里面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发出光来？你够不够光？即是我们逐点讲句，你够不够照？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成为义人，你要够照的、你要发出光来好像太阳一样的、我的女兒現在就在讀這個、太陽系，即是說、太陽啊，什麼八大行星啊，現在是不是？即是哇，說著太陽發出的光呢是很厲害的。我們之所以有看到、我們剛剛過去有中秋節看月亮，都是跟太陽的光很有關係。弟兄姊妹，我們是不是義人呢？今天我們問我們，如果听了这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跟你有没有关呢？天国这里很清楚说，唯有义人能够在天国里面发出光来，好像阳光太阳一样。那你就会问了，我可不可以怎么努力 去做义人呢？这个哪一个已经努力成为义人了？想清楚我们的问题，哪一个已经靠自己努力能够成为义人了？圣经怎么说呢？怎么能够先成为义人，不成为恶人呢？圣经说，罗马书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说，在神的眼里面，一个义人都没有的。其实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律法是帮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在犯罪，律法是帮我们知道我们在行恶，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。所以法律的本意呢，就不是令我们成为好人。所以说如果冲红灯是犯法的话，冲红灯犯法只是提醒你，你犯了规矩，但你没有冲红灯不能够证明你是一个好人。所以神给我们有律法，给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有很多地方都不符合上帝的标准，所以我可能我们都是一个恶人。所以怎么办呢？耶稣说在天国里面，哇，能够进入天国，在神的国里面，怎么才能够这么好呢？圣经给了一个很清楚的答案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你们既因信称义，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。我们不能够靠自己能够被称为义，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能够白白称义。白白即是什么？即是完全不需要代价，即是可以 freely 这样能够得到上帝称我们为义。弟兄姊妹，在神的面前原来能够被称为义呢，被称为义人呢，原来不是靠我们的努力的。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呢，我们才能够因为他而能够被称为义。 所以去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上天堂呢？那个关键就是你能不能够被称为义，你能不能够因着耶稣的救赎白白的被称为义。但而这个的过程里面呢，就是你是在之前发生的，就是说在世界的末了天使要揀之前呢，你有得揀。你听得明白吗？天使在世界的末了就要揀哪一些是哪一些不是，哪些好哪些不好。但在天使最后揀之前呢，你有一个人生重要的生命的抉择，你就是揀跟不跟随耶稣，你就是揀会不会信靠耶稣，你愿不愿意以耶稣成为你义的根据，以耶稣为你的牺牲拯救，让你能够被称为义人。那我又问，那怎样才能够做得到呢？我怎样才能够去显明了我是很愿意去跟随耶稣呢？或者这样，我愿意在耶稣里面成为义人呢？答案就在第五、第六个比喻里面。在七个比喻里面的第五和第六个比喻说什么呢？第五个比喻就是说宝贝的比喻，44节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，地里人遇见了就将它收埋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即是什么处境呢？说这个人呢，刚刚走过，刚刚经过，即是发现，咦，原来有些笋东西，当然知道呢，就很想要拥有这件事，就怎么样？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。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，你本来从来都没想过要信耶稣，信不信耶稣？不过呢，有人跟你说，那你就听一下，听一下听一下，与你才发现，正东西，信耶稣好哦。原来有些人信耶稣是这样的，有人这样，那么巧你没有特别在意，跟你说，喂，正哦，那你做什么？去听多一点，跟着接受他。接受他之后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回应，就是什么？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，愿意倾尽我们所有去为了你所爱的。如果你认定你是爱他，你愿意为他倾尽所有。你如果你认定耶稣是你的生命的至宝，你愿意倾尽所有。45、46节讲的另一个情况，就是天国好像人，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。这个讲的什么呢？有些人是很想找的，有些人生命里面一直都想找一位的上帝，有些人经常都去求神、拜佛、去什么神打、玩很多不同的东西。问米啊，其实他很想找一个上帝，找回上帝出来。有些人是一直都想寻找这一位生命的主，他努力去找，好像这个买卖的人一样找，哇，终于被他找到的时候，他怎样啊？他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个的珠子，就愿意买了这粒珠子。所以有些人很努力为了找一位真神，他找到的时候，他都愿意倾尽一切去做。当你愿意倾尽一切去捉实耶稣的时候，那个情况就是什么？你就能够被称为义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你是义，在你里面那个是义。耶稣是义的，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那个义者，那位救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能够因为他，我们被称为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去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究竟几个重点，希望我们去记住，就是第一，我们不要为世界上的事情都觉得很不平，见到很多恶人，见到很多不公义的事，经常都会说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要这样。上帝圣经很清楚说，恶人真的会在义人里面，这个世界就是会有恶人有义人，我们一起都在这段时间，只要耶稣未回来，我们都一起会生活。但问题，你能不能够守住你的义呢？第二点就是什么呢？世界的末了就是恶人一定会面对他的惩罚的，所以你不要以为，我即管违背上帝，即跟随撒旦， 但是告诉你，你是会面对你的恶果的。所以这个值得我们知道，就是人是会面对我们终极的审判，这个是真实的。那个永火是一直都是预备早给我们去面对。而我们有一个选择，我们选择什么呢？要成为一个义人。但我们成为义人是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坚定地去拣爱主耶稣，去靠主耶稣，为耶稣倾尽所有。当你愿意为耶稣倾尽所有，你生命成长才有可能。你生命成长才有可能。所以在第一个的比喻里面讲什么？如果你不为耶稣倾尽所有，你就在荆棘里面。荆棘里面的话，你棘住棘住，你一直都不能够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天国的奥秘就很简单，不复杂，不过问题是你怎样去选呢？最后就是，如果你认定耶稣是你生命的主的话，你要确认你的转变，你在这个世代里面你要成长，好像那粒种子一样，你要发出光来，好像太阳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自己觉得来了这里这么久，我都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思考，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，我们今天教会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存在呢？是吧？我们人不是很多，人不是很多的教会，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呢？当然不是啦。但是人不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存在的价值在于什么呢？我们要成为这个地方里面的灯台，成为盐，成为光。如果恩福家这个教会是没有盐，没有盐味，没有光的，很可悲。我昨天在 Facebook 里面看到有一个的片段讲香港，香港有一个人就黏了就是在那个店铺门口摆了一个蜘蛛盒的灯笼，他说你随便拿了。知道为什么？他说这个灯笼坏的，是不着的，你随便拿了。一个不着的灯笼你随便拿，没有意义的。在中秋里面搭了一个不着的灯笼。我们在世上里面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活出那种的光出来，我们是活着，不过我们却是没有一个意义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去藉着今天的圣经里面去帮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怎样在天使回来之前，我们活出那份义的味道呢？那份的光出来呢？怎样在你的生活里面去发出这份的光，以至到我们能够被人见得到，哇，这个地方很特别，好想来到恩福这间教会，很不同啊。很多人都在黑暗里面，这个社会很多黑暗。我看到什么Philadelphia 抢东西，一百人一起抢劫，完全没有羞耻的，一百人去抢劫，抢 iPhone， 抢什么，不觉得有问题的。但我们在这里要告诉人，我们觉得神的公义是很重要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主，求你去启发我们的心灵，因为我们就是愿意去认识主，我们愿意跟随主。但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既我们拣定跟随你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真的看你为生命中的至宝，就好像保罗一样，看万事为粪土，以至到他以基督你为他的至宝。他愿意为主你倾尽他的一生，去为主你宣扬你的国度。求主你帮助你众弟兄姊妹都愿意为主你摆上一切，以致我们让这个恩福教会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。特别这个地区里面，这个 Florida 里面，实在很需要上帝你的光去照耀，让人呢看到生命的盼望。求主你就帮助你众弟兄姊妹心里面就亮着这个的火，心里面就亮着这个的光，心里面就有主你成为他生命的主。求主你就这样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名字以求，阿门。